最甜蜜的喜糖有着吗？没那么细致，你那把被撇撇撇的把把路把迷路迷呀来闹不光。啊，亲那有你，苦恼苦恼，那你的伢来心口音心口音。You， 啊，苦恼苦恼，那你的伢来心口音心口音。You， 我那伢来无错，你找你对的人手，爱变来个的够多。 Little mama